的故意的要素之后，就是两个要素组成了一个认识的意义。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说，那到底要认识什么东西啊？对，你说要认识啊，认识啊，那认识什么东西啊？三条立项说呢，行为人要对于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要明知，或是预见啊，对啊。所以你要认识的对象基本上就是构成犯罪的事实。那构成犯罪事实，依照罪行法律原则，犯罪就是要依照构成要件，所以等于是要认识到构成要件事实。那构成要件事实，要客观构成要件的话，你就要看哦，客观要件就是有哪些部分组成的，那些东西就是故意必须要认识到的对象。所以客观构成要件是有哪些部分组成的、啊？行为主体、行为特例、行为时的特殊的情况、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如果有的话，对，通通都是行为人要成立故意犯罪，要成立故意，要必须要认识到对象。所以故意要认识的对象就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客观构成要素。基本上是长这个样子，所以你要记得哦，故意的认识对象就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组成各种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对，故意不需要认识到法律，为什么？因为有对法律有没有认识是什么东西的责任的问题，当然是不法意识的问题啊。不法意识跟故意已经拆开来了，大家有记一下吧。所以故意基本上是认识到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他认识到一种事实。好，那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当然有很多很多，那你就要去，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讨论。对，当然书上不会做这么详细的讨论啊，但是反正故意嘛，这边大家先学好，以后错误就会学得比较好一点，不然就是一塌糊涂。第一个，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来看，因为行为主体当然也是一种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嘛。行为主体有时候在某些犯罪里面呢，针对于行为人到底要具备有什么样的身份，它是有特别的规定的。也就是说，某些犯罪是以行为人具备有某种身份或资格，来为他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前提，这种叫做身份犯，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对，也就是说，要成立这种身份犯的行为人，一定是他本身有具备有法条上面所说的那种身份或是特定资格，才能够成立这个罪的正犯。因为我们讲正犯，通常会再讲到。所以，如果是故意要认识到行为主体的话，那表示说你要知道说你自己是符合那个构成要件所说的某一种身份，你有这种构成要件的身份，才能够说你有这个构成要件的故意啊。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有这种身份的人，然后去做了某一件事情，不做那个构成要件构成的行为，但是你知道说你有构成要件行为的那个身份，这个时候呢，还是会有具有故意。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公务员的收受贿赂罪，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是公务员的身份，因为你自己没有公务员的身份，然后呢就跟人家收红包，想说这是礼尚往来嘛，民法上面叫什么赠与契约不是吗？反正就是你把公务员身份抽掉之后，我送你红包，这本来就是赠与契约啊，对啊，很好笑，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是公务员，然后就送人家红包，这时候当然不会构成公务员收受贿赂罪，因为公务员收受贿赂罪的前提，它是一个身份犯罪，它一定是要有公务员身份的人才会成为该罪的正犯。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公务员的话，你收了人红包，基本上就是收受贿赂罪，故意，在这个时候就不会成立公务员收受贿赂罪。那这是很简单的，所以你只要知道说哦，这个犯罪到底是不是身份犯？如果是身份犯的话，那行为人主观上面就必须要知道说自己有这种身份，然后有这个身份的故意，就是比较通俗的是这样处理。那大家不要忘记了，除了这种法条上面形式上面规定这种身份之外，有一种身份是看不见的，它是在种子里面躲在种子里面，叫做保证人地位。保证人地位事实上也是一种身份啊，知道为什么吧？因为不是大家都可以构成这个犯罪，都可以不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而是只有具备保证人地位的人才可以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正犯，不是吗？所以不纯正不作为犯的那个保证人地位本质上面也是一种身份的意思。所以如果说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情况下，你也必须要认识到说，哦，我现在是具有保证人地位的人，我是具有保证人地位的人。那我如果说我不知道我有这种保证人地位的话，基本上他也不会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那我们来看个例子，在27页这个例子，甲呢听闻溺水者刚好救命啊，有溺水者说那是一般游客，不关我屁，关我什么事啊？那个事情是一般游客，我没有来就想救他，有没有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没想到捞起来的是他们是他自己的小孩。对，那这个不幸的事件呢，那甲要不要对于这个爱子女的死亡结果负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责任呢、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我们人从来没有上到，对啊，但是大家都知道说他的前提是要保证地位，对不对？甲呢跟你看甲跟乙是什么关系？父子关系，所以甲跟乙基本上是对于未成年人是有负有所谓的生命法律的保护义务是没有问题的，对。那所以还有保证，以客观上面呢，他也违反了这样的保证人义务，对，因为他没有去救他，他以为是一般人，所以还客观构成要件应该可行。可是主观上面，他不知道说溺死的人那个在挣扎，随便挣扎的是自己的小孩， 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以为他对那个人没有保证的地位，他对于那个正在溺水当中的那个人是跟他有保证的地位关系，这个事实其实是没有认识的。我刚才讲过了，他是故意要认识的对象一定都是事实而不是法律，所以到底他是不是他小孩？转换一下，在不成正负状态就变成说，他到底对他有没有保证的地位？其实这件事情他没有认识到，那就不会成立不成正负作为犯。这是在欠缺保证地位、欠缺认识，然后排除不成正负作为犯的故意的情况。可是如果你把这个例子改编一下，我记得我忘记有没有写，没有写。大家想一想，把这个例子改编一下。假设说现在他知道说溺水是他的小孩，可是觉得说他旁边有救生员啊，叫救生员去救就好了，不用我去救，我去救我反而一起被溺死，我不用去救他，应该是要有救生员去救他才对。这个时候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刚才是没有不知道他是他自己的小孩，不知道是自己的小孩，在法律上面用意叫做不知道他有保证，对那个人有保证地位的关系嘛，对不对？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可是现在他也不知道那是他自己的小孩，知道他只是觉得说这时候应该要有救生员去救，我没有救出他的意义。如果是这样子认为的话，如果他主观上是这样想象的话，那表示说他还是知道那个是他的小孩，知道小孩表示在刑法上面有叫做知道他对他有保证的地位 ，OK。可是呢，他觉得他没有要救助他的义务，所以是什么？对于他有保证人义务这一点有所误认嘛，对不对？那你把它转换成专用就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对于保证人地位有所误认，是对于保证人地位所衍生出来的那个保证人义务。在法律上面有义务要去救他，这一点有所误认，因为他觉得救生员要救他，他没有义务要去救他，所以是对于保证人义务有所误认。那如果说是对于保证人义务有所误认的话，保证人义务是一个事实吗？保证人义务是事实吗？你说保证人地位是事实 ，OK？ 因为小孩子是他自己的小孩子是事实嘛，对不对？就是保证人义务，你有在法律上面有义务要去救他，这个义务是事实还是法律？是法律，所以等于说你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在刑法上面会构成不存在不作为犯，你也不知道说这样的行为会违反的刑法上面的义务，所以这个义务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行为欠缺的，是不是故意？因为他明确的认识到他是他小孩的，所以认识到保证地位就是等于说没有认识到小孩，所以有故意。可是如果是没有认识到他的那个保证地位所衍生出来的那个法律义务，就是这里所说的作为义务的话，那因为义务这个东西是属于法律的要素，所以是不法意识在规定的、规范的东西，所以这时候行为人应该是欠缺不法意识。那欠缺不法意识要怎么去处理它呢？当然是依照十六条啊，十六条告诉我们什么？只有在有自信、有正当理由而没有办法避免的情况，才可以排除罪责嘛。对，所以你要去看到说，父亲在这个情况底下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错误发生？应该是未必吧，通常是未必吧。你虽然知道说那边有救生员，但是他是你小孩，你应该知道说自己还是要一样救他，不是全部放在你的救生员不管。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对于保证人意味有所误认的时候，那都是排除故意。OK， 可是如果是对于保证人义务有所误认的话，因为它是涉及到自己的法律义务的要求，那你没有不知道说这样的违反义务的行为是要刑法要处罚的，所以要连接到的是不法意识，所以要用可避免与否来判断出他的罪责。这是对保证人地位的保证义务认识上面的差异，工作是这样子去解释的。对，好，那这边就补充说明到这边，然后看第二个二十八页的上半部，有行为主体呢，当然就有相对的那个被害的那个人，就是行为客体啊，对啊，他是跟行为主体相对的要件，所以某些构成要件对于行为客体是有特别的限制的，比如说呢。具有某种年龄、身份上面的限制，或者说那个东西呢，要具备有特别的性质啊，比如说那个遗弃单啊、遗弃四啊、遗弃五家，不是就是因为烧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区分也是有遗弃单、遗弃四、遗弃五嘛。对，所以有时候你要认识到的对象，当然也包括说行为客体认识是什么。那这个在分则里面呢，你再具体去判断就可以了。可是呢，有一些东西呢是比较有争议性的，这边就把它归类出来，然后再去讨论。第一个就是被害的年龄，被害的年龄。如果说呢，行为客体是人的话，行为客体就是那个行为攻击对象是人的话，但是呢，这个法条对于那个行为客体是有年龄上面的限制的话，比如说227条，大家明确知道说他是一个跟未成年的男女，不管是十岁以下或者是对未满16岁的人，去为合意性交行为，那行为同样必须要认识到有人哦，你是未满14岁的男女，还是说你是14岁以上未满16岁的男女？ 你要认识到你性交的对象是不是符合227的年龄上面的规定。如果说你没有认识的话呢，基本上呢你就不会成立227条的与幼年男女性交罪的故意，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问题是在于什么？现在问题是在于说在实务上面呢、啊，实务见解的这部分呢，三十二注意三十二这个部分，62年这个决议呢，他其实有说，他说呢，行为人呢也要认识到被害人年龄，这是部分是实务见解是肯定的，这是同桌跟实务见解都肯定的。可是实务见解说，你只要依照客观上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不至于会误认说，大家，例如说他长得非常的成熟。好稳重，然后讲话呢也是不像是未满十岁的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被骗到。那表示说呢，哇，这是没有办法认识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欠缺故意。OK， 可是呢，如果说从客观上面有某一种迹象啊，认为说他非常的心智非常的幼稚，对，完全不懂什么叫性行为的意义。这个时候呢，即便他告诉你说他是16岁，他已经超过16岁了，那你还是因为还是有预见到说他有可能是未满14岁的。这个时候呢，还是会录影227条。所以虽然我们大家都认为说要认识到被害人年龄没有错，这点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实务会透过一些客观上面的限制，看说具体干当中呢，是不是行为人也可以预见到说他是未满14岁的人，或者他只是有15岁而已。只要他是行为人可以预见的话，他就认为说就有跟幼年男女为性交的故意。对，这是实务上面，其实实际上面把这个标准把它放得比较宽一点。对。好，这是对于被害人年龄的问题，还是要认识，只是说认识的那个，只要你有预见到说他有可能是未满14岁的人，然后你还去做了，那就有故意的。好，那第二个呢是关于说行为特异的那个身份，其实所谓的加重或减轻罪的要素，加重或减轻罪的要素，这个部分呢、啊、是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于所谓的，比如说。误以为说自己杀自己爸爸，其实是那隔壁的老王，或是颠倒过来，误以为是隔壁的老王，结果竟然他是你的亲生爸爸，然后把他杀死了。像这种案子要处理的问题，对，我在这边要稍微讲一下什么叫做加重或减轻的罪责要素。大家都知道说271条叫做普通杀人罪，272条叫做杀害及减轻轻罪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两条文呢，271是比较轻的，272是比较重的，所以271叫做。271的加重构成要件，271叫做基本构成要件，这大家应该都有尝试。那为什么272条要加重呢？依照现在通俗的见解啦，271跟272它的不法念都是相同的，都是所谓的杀人行为，侵害他人生命法也是，都是杀人行为。他们差别只有在罪责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你杀的是你的爸爸，所以呢，应该要罪责嘛。我可能之前有讲过，罪责就是在问说你要不要为你的行为负责问题。那如果你杀的是一个依照我们过去中国伦理传统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然后呢，这时候呢就要受到的非难性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罪责呢跟271相比较是比较高，但是你们两个的不法念还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大家回忆一下你自己的心中那个阶层体系图，不法不包括构成任何事情跟违法性嘛，对不对？然后一个再过来就是罪责。那如果是罪责要素的话，基本上它就是留在原则上啊，它是留在会影响到罪责，但是不会影响到不法构成要件，不会有影响。可是这一种构成要件，这一种罪责要素。它虽然叫做罪责要素，只会影响到他的罪责，但是由于它是同时是属于被害人的行为客体，它有某一种特殊的性质，这种特殊的性质它同时也是行为客体，为什么？罪责要素，对，272那个直系血型尊亲属，你杀自己血型尊亲属嘛，那个尊亲属的要素比较通俗的说法是所谓的罪责要素，跟不法没有关系，没有错，但是因为呢。272条的那个构成要件的对象，他的行为客体部分已经规定你也是直系血亲尊亲属，所以那直系血亲尊亲属同时具有两种身份，一种身份是在构成要件叫做行为客体，一种在罪责部分是叫做加重罪责要素。哦，那你就知道说故意的认识对象永远都是构成要件要素，对不对？不基于罪责要素，原则上是这个样子。我们刚才讲过了，构成犯罪的事实，那个什么意思？叫做构成要件要素，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所以故意一定要知道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就可以了，不需要认识到罪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行为客体当然也是故意要认识对象啊。那你说272条这种东西为什么变这个样子？没有错啦，从实质犯罪角度来看的话，271条、272条都是杀人行为，他们都是侵害生命法益，构成要件永远都是跟法益有关系而已。对，都是侵害生命法益，所以他们的不法念应该是相同的，他们差别是只要加重。理由是在于他的罪责可被耐性是比较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看起来好像哦，那个不法没有关系啊。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两百七十二条那个执行最低准则要素，同时也是属于行为客体。行为客体也是故意要认识的对象，因为故意要认识到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而行为客体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所以如果说行为人不知道行为客体的这个直接你最清楚这个身份的时候，当然还是会影响到故意，就不是纯粹是罪责要素没有认识的问题的。对，因为在这边这种加重罪责或者减轻罪责要素同时是属于行为客体，那既然是行为客体的话就是故意要认识的对象，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是你的直接你最清楚，你当然就不会成立272条的故意杀害直接你最清楚罪。那下面那个案例就是误杀心腹案这个案子，他没有认识到他是杀者是自己的爸爸。那即便你认为说那个知情罪属那身份是属于加重罪责要素，但是在学说上面大家都不反对说他同时也是一个行为客体的要素，所以必须要是故意认识的对象。好，那这个是二七二，那二七四也是一样的问题啊。你杀掉自己刚出生的婴儿，是你自己生的刚出生的婴儿这部分，那自己刚出生的婴儿当然也是什么，也是人啊，只是说啊，因为考量到说生母在产后会有所谓的产后忧郁症情况，或是处于特别的情况的压力底下，所以他把自己亲儿杀婴儿杀掉了，在非难性上面倒过来是比较减轻的，所以这个是跟罪责有关系的，而不是跟母法有关系的要素。可是他同时也是274条的课题啊，自己母出生的婴儿也是274条的行为课题，就是要杀这一种婴儿才可以减轻，所以行为人一样要认识到说你杀了是自己刚出生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自己杀的是自己刚出生的婴儿，因为是一般人，这个时候当然就不会有二级的杀害自己出生婴儿的故意，而是一般的杀人故意要认杀人自己罪罪。对，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故意要认识对象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在书上的讲法就是要对应关系。对，如果他要说的话，有的人会说这样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故意永远要跟客观的构成要件是要对应关系，就是说故意要认识到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如果没有认识到就会产生排除故意的法律效果。对，那这个28页这个部分的案例类型，在学术上面的讨论叫做不完全等价的客体错误。什么意思呢？看起来很抽象，好像以前书上有这样写过，没有错，但是它其实是有个名词的，叫做不完全等价的客体错误。针对这种加重或减轻罪责要素的错误呢，就是把它统称叫做不完全等价的客体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客体错误是什么情况？它有分等价跟不等价嘛，不是吗？例如说误缴为乙而杀之，这是等价跟不等价。行为客体不管你想杀他还是你不小心杀掉了，都是人，对不对？人在刑法上的位置当然都是人啊，所以都是一样的，一样平等，所以这是等价。可是呢，如果说你误以为说呢，你现在在射杀呢是隔壁邻居的小狗，事实上呢是隔壁邻居的主人像蜡笔小新一样敲中了小狗，然后又被你杀死了。他应该不是敲中成小狗，他应该敲中成什么东西叫做萤火虫吧，对不对？还好，反正还有好多动物，对，反正就是动物。对，你如果说你认识到说啊，它是一只动物，就没想到说杀到是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误杀跟你想象当中反正要杀的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人跟物在刑法的位置上面当然是不一样的对待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不等价可错。可是如果说像这里的案例类型，你不知道他是你爸爸，事实上你杀的是你爸爸，因为你妈妈之后跟你讲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到底是等价呢，还是不等价呢？等价的部分是什么？不管是爸爸还是不是你爸爸，都是人啊，只是有这一部分有等价性质，对不对？但是不等价的地方在哪里啊？在那个罪责的部分，二七二多出来，对不对？然后二七四是缩进去，它是减轻罪责，二七二是加重罪责，所以这个部分好像又不太一样，所以叫做中间类型，叫做不完全等价的客体错误。对，所以客体错误其实要分的话，其实有三种，一种是等价的，一种是不等价的，还有这一种在夹在中间的，好像看起来是等价，但是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叫不完全等价的客体错误。除了这个二七一跟二七二，还有二七四彼此间在那边乱误认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举出了其他像这种不完全等价的例子，像是什么那个侵占遗失物跟那个窃盗罪，你把它认错了，怎么情况？例如说呢，哇，我发现说这个发行主管这边是门口雨伞呢，我以为是人家不小心300年前就忘记在那边，然后我把它捡回家，这是什么？侵占遗失物的故意，对不对？他想象上面是这样，我刚才不是才讲过吗？故意有没有故意是依照他主管上面想象，可是没想到呢，这个其实是人家只是进去一下图书馆，待会就要拿，待会就要出来拿的。人家只是进去一下图书馆，待会出来拿，表示什么？他还没有脱离他的持有持非关系，不是吗？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看起来像是什么？你 然后你把人家拿走了，你是破坏他的自由之类关系，然后建立自己新的自由之类关系，这是什么邪道啊，对不对？所以主观上面是基于侵占遗失物的故意没有错，但是客观上面实现的却是什么窃盗罪构成要件。那我们在学科上面的讨论也会把这个案例的列为不完全等价，为什么？他们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侵占遗失物跟窃盗行为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都是什么他人之物，不是吗？都是他人之物吧？你东西不见了，不会丧失你马上记得所有权吧？对不对？你还是可以要回来啊，对啊，就是东西就不见了，所以都是他人之物。你说我破坏都是他人之物的利益没有错，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一个是人家已经丢在那边很久了，然后脱离别人支配关系了，然后一个呢还在支配关系当中啊，对不对？所以他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像这种有一样的地方，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两种构成已经发生了误认。基本上就会是属于这些所说的不完全的这样颗粒出了问题，然后那个部分很乱七八糟，就是学术上面讨论的时候乱七八糟。但是因为最近很多老师喜欢这个问题，所以之后我们在讲到错误地方的话，会针对这个部分再来讲。这个部分只是现在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说，如果有出现这一种加重或减轻罪责要素，它虽然是罪责要素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了，它同时也是所谓构成要件所描述的一个行为客体，那当然就是故意要认识的对象。对，这部分是稍微做这样的提醒就可以。那至于不完全等价错误要怎么处理，我们以后再说。好，然后29页，你除了行为主体啊、行为客体之外，你当然还要认识到你的行为跟结果之间的那个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啊。如果那个犯罪类型是属于所谓的结果犯的时候，那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要怎么认识啊？意思就是说呢，你要认识到你的行为是一个有效的杀人手段，像这一种的，那你当然就认识到说你因果你的行为可以导致结果的发生啊。所以因果关系的认识可以举个例子嘛，就刚才讲过啦，你想要用面线，然后要吊死人，这部分因为是依照行为的主观上面想象的，所以只要行为的主观上面觉得说面线可以吊死人，他就是认识到面线跟吊死人之间的那个因果关系，他就有杀人魔。但是客观上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吊死人，那是客观上面欠缺的问题，那么不会影响到他杀人故意的成立。所以好，那我要注意的是说有一些定式犯罪，什么叫定式犯罪？定式犯罪意思就是说呢，这种犯罪呢，其实它的构成人行为是有要求，要有一定的模式的才可以成立。没有符合这样的模式要求，就不会成立这样的定式犯罪。例如说强盗罪，你就需要用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啊，或其他的方法。然后诈欺罪，你就需要使用一个诈术，就是不实资讯，然后使人使用诈术，然后使人陷入错误，然后让人家交付财物等等等等。像这种定式犯罪，要求要有特定的行为方式的犯罪。如果说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说他正在使用是这种方式、这种行为方式的话，那也不会成立这个故意犯罪的故意。这个就是构成的行为方式，还有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的都要认识，都要认识。好，然后客观规则要怎么认识呢？当然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以知道法律就不容许风险啊。不过我刚才也讲过了，除非你采取的是那种对于认识要素比较线索的观点，就是说你不能够只是凭空想象啊、单纯的希望啊，你还要可以支配那个对象才可以的。像雷雨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是采取这种比较严格的观点的话，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要行为人能够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那还是依照行为人主观上面的判断。他只要觉得说，哦，我这样做就可以知道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了，这样就是对于这个行为的客观可规则性就已经有所认识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呢，都是依照行为主观上面的想象去判断。那至于客观到底没有实现构成要件，就是客观构成要件跟主观构成要件不合致的错误的问题，或是未遂的问题而已。对。然后第四个呢，要认识到因果流程的重要部分。这边不是因果关系哦，是因果流程。也就是说，你要认识到说着手之后，一直到结果发生的那段过程的重要部分是什么意思。我们人啊，永远不可能知道说我们做出去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完全都符合我们犯的计划。有时候呢，发生的事实上发生的因果流程会偏离到我们偏掉我们跟我们原本主观上面所想象对因果流程的想象。例如说，甲呢开一枪呢，朝乙的太阳穴开枪，希望那个子弹贯穿的地方是太阳穴，弹道是长这个样子，就没想到呢，子弹呢从他的心脏贯穿出去。那同样都是被害都是死亡啊，只是一个死法是从太阳穴贯穿出去，就是从心脏贯穿出去，这样死法有差吗？当然是没差、啊。所以，可是呢，在因果流程有没有发生偏离？有，但是这是一个在新发生判断上面是一个不重要的偏离，不是吗？没有人会认为说这是一个重要偏离。所以你只要认知到因果流程的重要部分，你不需要对于真正发生的事情的细节巨细靡遗的，然后非常非常精准的都认识到，非常精准的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人只有一个人，是谁？有神啊！ 不是吗？神在庭上看啊，然后说哈哈哈，你这些白痴的行为竟然会对这样开枪，我先拿用真怪风把你子弹吹偏，就别打击错误是吗？所以就没有打到人啊。或者说呢，我把这个人调换一下，变成一只熊，然后就变成不等价克林错误。可是从客观的角度，事后客观角度来看的话呢，任何的未遂都是不能够发生结果的，不是吗？对啊，然后这时候神在上面就好好笑他，反正你又不能发生结果，你还射出去，对啊。就是然后后来我以为为什么要被处罚这样子，好，这是题外话。好，所以呢，我们归类到第一个重点了，就是说故意的认识对象，第一个要认识到客观构成要紧要素，要认识到客观构成要紧要素。那比较有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行为课题，有时候呢，它不是单纯的客观构成要紧要素，它还有加重或减轻罪责的要素。这种要素不会影响到不法，但是只会影响到罪责，但是还是故意要认识对象，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到。然后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括号二那个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构成要件要素，这种是什么东西啊？在某些不法的构成要件当中呢，不是每一种构成要件要素都是加重不法的要素，它有可能只是加重处罚的要素而已。加重处罚，那这个东西讲起来太抽象了，你就看例子就可以了。例如说321条不是有六款的窃盗罪加重、窃盗罪加重事由嘛，对不对？有哪六款？不知道，翻开法典看一下吧。对啊，回顾一下记忆。第一款是什么？第一款有修正过，今年有出修正的，所以你左边应该是新的8条吧？对啊。第一款修正什么？本来是什么？本来应该是一间新住宅吧，对不对？现在呢，差别在哪里？一间不见了，不是吗？所以现在不管是白天新住宅还是夜间新住宅，反正只要是新住宅窃盗，都会变成加重窃盗罪。对，所以之前我在学竞合的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吧？如果你是夜间新住宅窃盗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会有竞合的问题吗？新住宅？应该怎么说啊？如果是白天侵入住宅窃盗或者是你什么罪？白天就是以前啊，还没有修法之前，白天侵入住宅会成立什么罪？侵入住宅就侵入住宅罪啊，不是吗？306嘛，对不对？我成立一个，然后在人家房间里面偷东西，再成立一个320条，对不对？然后320条跟306怎么样？想象竞合不是吗？对不对？因为是，你目前主论点是想象竞合啦，对，这以后竞合再说，对。可是现在呢，然后以前的夜间侵入住宅窃盗，那跟现在一样啊，都是什么321条，所以321条夜间侵入住宅加重窃盗罪，跟306条夜间侵入住宅罪又是什么关系？这是什么关系？321跟306是什么关系？法条竞合啊，是吗？为什么？因为针对于这种行为，321条第一块已经有明确的独立出来的具体规定了嘛，对不对？有特别的规定了，所以直接用法条竞合就可以了，不会再另论306条侵入住宅罪。那现在把夜间跟白天呢侵入住宅行为都把它规定成所谓的加重窃盗的加重事由之后，所以以后白天侵入住宅你也不会再用想象竞合去处理它了，你也会用什么法条竞合321跟306去法条竞合，然后只论321条，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个是稍微跟竞合有关系的变动啊。不过你要注意到题目有时候会给你一个陷阱，就是它有加入了时间的要素，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是在1999年12月31号，假的，不要12月25号，圣诞节，圣诞节都是悲惨节，因为很多悲惨故事都是在圣诞节发生的。不知道我要说哪个故事吗？大家都没有童年哦。不知道我要说哪个故事吗？好像有一个那个雨果的故事吧，是不是啊？叫做那个。孤星类吗？是吗？这叫孤星类吗？还是叫孤雏类？那孤星类孤雏是同一个故事吗？我到现在都还分不出来。对，反正就是有一个人呢，在圣诞夜里面，因为他很穷，然后就去偷人家面包。对，然后在教堂遇到一个什么人，我也忘记了。反正念法律念太多，就会忘掉很多事情，很多以前东西我都忘记了。所以大家把握就是青春，多念一点书。对，好，反正不管他。反正如果说他是在1999年12月25号去犯的这样一个白天侵入住宅好了，对，可是他受到审判的时候是一百年的3月2号， 这个时候通常题目给你时间的时候，通常就意味着有几个东西你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法律变更的问题，对。那当然这个修正是在今年年初一月的时候修，一月二十六号的时候修正的、啊。那他在行为是在修正前，但是呢受审判是在修正之后，那这一档会有法律变更的问题啊，所以你就要注意到说要有第二条的适用的问题，对。然后另外一个跟时间有关系的，除了法律变更之外，另外就是像是时效啦，还有一些什么跟时间有关系的，像是继续犯啊，他的继续行为会一直绵延下去啊，对，像这些问题大家以后遇到的时候再说好了。嗯，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构成要件要素，这一种也是属于所谓的构成要件要素。依照通俗的看法来看的话，它也是属于构成要件要素，只是它加重的不是那个不法内涵，因为都是切到最后都是偷人的东西，但是它加重的是那个刑罚的部分。所以321条第那六款加重事由，加重切到事由，轻物伤害什么死人、凶器啊，或者一大堆破坏什么毁损、毁灭门扇啊，像这种情况的加重事由，那些加重事由，依照现在的通俗的看法，都是属于构成要件要素。当然了、啊，实务见解我不同意见，这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实务见解认为说，那六款加重事由只是所谓的单纯加重条件，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呢，只要有这六款东西出现了，那你只要法官在客观上面只要审查说，到底有没有这六种情况出现，客观上面有这六种情况出现，如果有，那就可以用这六款事由来加重行为人的刑度；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不行。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挂上去的，原本的基本构成要件是320条嘛，对不对？没有问题。那321条的六款呢，不会去影响到320条的结构，它只是附加的。那这个附加的东西，只要客观上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谓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说只要存在这六款的加重处罚事由，就可以加重处罚。那如果没有这六款加重事由，就不可以加重处罚，跟行为人主观上面的一个认识有没有想象到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所谓的实务见解，所谓的把这六款的加重事由解释为所谓的单纯的加重条件而已。对，所以行为人要认识到的，如果是采取这样的实务见解的立场的话，行为人要认识到的还是只有320条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也就是说，你有认识到说他是别人的动产啊，然后你没有经过他人的同意，就破坏他人对那个动产的持有支配关系，然后去建立自己的对那个动产的新的持有支配关系，你还是认识到还是320条的构成要件要素，因为321条的六款加重持有只是一个单纯的加重条件外挂上去的。可是，如果是通说的话，就不是这样的立场。通说的话认为说，321条的六款构成要，那六款加重事由呢，仍然是属于构成要件要素，它是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它是321条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它不是321条加那六个东西挂上去，不是，它是自己321条自己有自己的构成要件，那它的构成要件加重构成要件就是那六款事由，所以。这样子会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说，你对于那六款的加重事由，你主观上面还是要认识，你要知道说，哦，现在天黑了，白天亮了，讲到这个天黑了，就想到说，夜间进入住宅啊，那个夜间怎么认定是夜间还是白天啊？刑法没有告诉你说怎么认定刑法上面的夜间是什么吗？没有啊，所以要用什么东西来个法律的夜间？什么法律有夜间？然后还要规定说夜间是什么时候的？那就刑事诉讼法，它不是有夜间行为禁止嘛，对不对？它对我说夜间是什么时候？夜间是什么时候？那刑事诉讼没有学好，好像是日出前、日末后吧，对不对？日出前、日末后，那每天的夜间时间会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不是吗？今天的夜间时间跟明天的时间，因为日末、日出的时间不一样，当然夜间认定上就不一样啊。所以行为人也要认识到说他自己是在夜间进入住宅，或者是白天进入住宅，就是以前会有这样的争议的时间，后来当然就没有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呢，之前我当兵的时候呢，因为是在那个宪兵队，所以呢，大家知道说宪兵队呢，然后像我们这种学法律系的人，这可能男生比较兴趣吧？对啊，然后宪兵队啊，不一定。我现在有个事务所的同事，他对宪兵就非常的值得有那种爱慕之意。他只要看到有宪兵的男生，他就会非常的露出那种很喜欢的眼光，对，很奇怪。我觉得他是受欲的女生，没有啦，意思就是说他就跳国标舞的，因为当律师要陶冶身心嘛，所以陶冶身心，陶冶身心，对，所以他有时候会去跳国标舞之类的。然后跳国标舞，大家都知道说跳国标舞的时候，男生跟女生的服装是。在一般人也在老公公老阿婆的眼中，可能是有点暴露的服装啦。对对对，然后他就看到有个男生97岁，可是我那个同事已经快30岁了，他就说呢，我看他把那个男生吃掉啊。意思是说，因为他觉得那个小男生虽然97岁，但是呢，练了一身肌肉，发展得非常好这样子。对对对，我在那边讲什么？反正 也没有告诉我是谁啦，对，所以这不会是廖北方罪的问题。对，然后今天有个当事人就跑到我们事务所来说，他是一个医生，然后就说呢，律师，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个住院医师才22岁吧，住院医师22岁，他说太年轻了一点，可能去实习吧，不管怎样，反正就是在台北荣总一个老比较中老年纪的40几岁的医师，应该是董医师，对，然后他觉得说他的那个住院医师呢，只有20几岁啊，反正是个小女孩，对。然后每天呢，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嘻哈，就是跟那些办公室里面同事那边乱聊天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看不下去啊，因为你知道说那种医院里面的那种阶级是很森严的，不然怎么会白色巨塔？对啊，不是吗？白色巨塔不是这样来的吗？在描述医院里面很黑暗，不是吗？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女医师怎么会这么的？在公众场合，医院是公众场合，然后大声喧哗，然后呢还兼职做直销，直销嘛，对，他把直销当成副业，可是大家都知道啊，对啊，然后在上班的时间呢，就上那个 MSN 啊，或者就是用一些，反正就是用公用的电脑去做一些私人的事情啊，然后那个医生就对他咆哮，就是训斥他，说怎么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啊，结果那个。20几岁那个医生就去医院，现在都有人性化嘛，都有所谓的心理辅导信箱，还是投诉信箱，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跟那个院长投诉就对了。然后呢，那个医生呢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呢去跟院长投诉，那院长被投有人去投诉给院长，院长当然要处理嘛，对不对？那投诉给院长之后，院长就处理啦，然后就把他叫过来说，真的有这回事吗？你有对他大声咆哮吗？或者是怎么训斥他，然后骂他一些东西吗？那医生当然说没有啊，我只是对他大声咆哮而已啊。然后那个当事人就寄一封信，然后就到事务所来了。对，然后到事务所来之后，当然我们就要处理啊。然后那个今天下午他来事务所，然后呢，因为他的信里面的内容很好笑，他说呢，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在某一间医院里面啊，然后那什么丙啊、甲啊、乙啊、丙啊、丁啊，就写一大堆那种代号，有没有？就说丙怎么样啊，怎么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然后乙丁啊，怎么怎么怎么，然后问你说这个有没有法律责任，然后追溯期多久，然后你就发现说哦，实务上都在处理这种怪问题，对，都会有这些人来问这些问题，这样子就五花八门。然后看的那个信，我就觉得说这怎么回答？那丙就是丁，那丙是护士还是医生，都搞不清楚是男的还是女的，他骂了什么内容都不知道，他只是说他大声训斥啊，怎么。对，结果那个当事人下午就来了，对，然后来的时候当然就可以问他，就说啊，那个丙就是你啊，你要写清楚啊，你说什么院里面有个丙是谁啊？我还以为说你是在讲别的事情，应该是在讲你自己啊，对啊，对啊，就是丙是你啊，怎么说的，反正就是医院里面就是会有这样的吵。然后院长说什么？院长很好笑，他说：“哎呀，这就是你们的斗争嘛。”然后那个医生就想说：“我40几岁的人，我还跟20几岁的人斗争什么东西？”对啊。可是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只是说他很想要了解说这个案件要怎么处理，会不会有什么刑事上面的责任的问题？想当然那是不会啊，为什么？大家起码都学得很好嘛，对不对？这种大声训斥，如果说没有其他人在场的话，这是什么东西？他会构成公然侮辱吗？不会啊。他现在在意的是什么？他在意的是说他去跟那个院长投诉，说他骂他啊什么的。可是跟院长投诉，就等于是他跟院长之间的私人悄悄话，这起码能够介入吗？当然也不行啊，对不对？他又不是散布那些讯息，到处跟人家说那个谁道德之差，长得像什么曲美凤之类的啊。我不是说曲美凤道德差，哎、欸，好像也很久，上次没看到他人了。之前好像有时候复出嘛，对不对？后来没不见，对，跟徐怀一样，一下子间就不见这样子。之前有在干什么，我都觉得很奇怪。反正就是说，你以后出去之后呢，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当事人。如果是要当律师的话，因为我是当律师，我只能跟你们分享这样律师的经验。我不是当法官，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分享法官的经验。如果你想当律师的话，你会发现说有很多千奇百怪的当事人，各式各样的当事人都有。那你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像我明就是刑法组的人，然后呢，我去事务所呢，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接过任何一个刑事案件。我在处理的完全都是第一天我干嘛？然后第一天没叫我做事情，我就待在那边坐在那边等天，然后完全没有事情可以做这样子。跟他说我刚去，不好意思折磨我这样子。然后第二天呢，我想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对，反正就是其他同事如果说，哎，你帮我查，哎，你现在没有事嘛，对不对？那你帮我查一下，例如说那个，我想一下，我帮同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年代有点久远，也不是很久远了、啊。对啊，我应该是帮同事查一个劳动法上面的问题。对，就是说雇主要终止契约。对，雇主要终止契约，不对，应该是职业灾害的问题。 对，大家不知道我们学过劳动法，所以你就知道说啊，学校学的东西都没有用了，到实务上面去，你还是全部都要重念。尤其是在学校如果没有学劳动法，你忽然接到劳动法的案件，你要怎么办啊？那个是有的时候是很急迫的案件，那你当然就赶快找书出来看啊，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你加班也要把它完成，不是吗？对啊，反正就是说你会在学校，你会遇到很多学校老师没有教给你的东西。对，那我相信这个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体会啊。例如说，我现在叫你到法院去写一张状子，丢到法院去，你会吗？可能很多人不会，对对对，因为我不知道说怎么样去跑那个程序，可有可能你要亲自去跑一次你才会知道，但这个不是学校老师会教给你的东西，对，所以说你如果在学校有机会的话啦，你就去多上网，多去看一些，有时候有一些书我们在学校是不会去看的，例如说律师教你如何写好诉状，所以如果你看到这种题目的书名有没有？这种书名很多、哦。书店多，而且有时候那种不是不懂法律的人，往往都会去买那种书，对不对？我们自己念法律系不会去买那种书，我们只会买什么林三田，买那个黑白书，然后把它放在书架上面，然后供奉很久，然后都没有把它拿下来看，因为你到时候看不起买草书就好了，看那个干什么？对啊，你的时间效益不会去看你的书，对啊对啊。可是你也不会去买那种什么生活法律 Q&A 像这种东西啊，对不对？如果去办什么信托啊，你也不会去看这种书啊，对啊。可是那种书是真的有它的市场的，因为就是有没有念法律系的人，他想要知道问题，他就去看那种书。那、啊、反而我们真正要去做法律实务的人，不会去看那种书，他觉得很奇怪。对，所以如果你有在学校里面就觉得闲着没事，然后你想要看一些那种比较实务性质的书的话，我是很鼓励大家去看啊，这样可以减低你之后你要上手的麻烦，因为事务所最怕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管你，然后你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那个不会，那你什么事情都要麻烦人家，你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是吗？对啊，所以现在可以进步一点，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那大家别想说这跟我永远没有关系，说不定你就看某个实务的书，就哪一年考试考出来就考这个东西，这个也很难讲。对啊，现在不是很流行说，如果你是他的律师，那要如果要辩护吗？还是什么？如果你是他律师，请你帮他写一个什么东西的？之前有考的不是有考过这样的问题吗？对啊，那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的认识的话，你那个写出来答案应该跟别人差很多吧？对啊，好，讲太多了。反正就是说，你现在念的东西呢，跟你要做的事情有可能是差很大，然后你也会遇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对。然后有时候你要受到有一些事务所或者老板上面来的压力，压力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明明依照你的民事诉讼法学到现在为止学得太好了。因为我邱老师的东西都背得滚瓜烂熟，然后这边一直被循环论证，循环论证。所谓的循环论证是说，从这边到那边也可以通，从那边到那边通，反正就是程序保障利益嘛，程序利益选择权啊，然后保护当事人什么实体利益跟程序利益，然后建立一个温暖而有人性的民事诉讼法，是吗？对啊，反正你就绕绕去绕去，用一些抽象的名词，然后把绕绕写成一团，说不定就很高分，然后自己不知道自己写什么，你从那边讲话去通，从那边讲也通。对，邱老师听到这个的话，应该气死。对啊，对啊，你根本就不是那样人说什么啊，这样子，这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啊。我的意思是说啦，就是哎，我怎么讲这个啊？这是邱老师害我的。对啊，他讲太多了，还忘记我要讲什么。我看他讲什么。啊，对，老板的牙医，意思是说呢，你明明就知道说，依照你自己所学的理论或是实务目前的见解，这个案子你绝对没有成功的几率。例如说，想一想好了。帮大家复习行政法好了，干嘛你要行政法就啊？大家对行政法有恐惧症吗？我刚才在外面上课之前还遇到那个宣政大，知道吗？宣政大知道吗？对啊，这、就是高年外的教公法老师，对，学长很有才华，对，然后这不是重点，不是说他有才华，但是不是我那边说他说的重点，对，我要说的重点是说行政法嘛，对不对？大家有学过行政诉讼，有一种说那个叫科与第五诉讼是吗？第一条。那是打死一堆人，大家都不知道，好像是第五条吧，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科与义务诉讼。那科与义务诉讼是有它的要件的、啊，对不对？科与义务诉讼要有什么诉愿前置，不是吗？你要先去诉愿啊，然后诉愿等到行政机关都不理你，有没有？你才可以经过一段诉愿没有结果之后，再去提起所谓科与义务诉讼。那这个案子刚好是说，那当事人他只是借个函过去给行政机关，要求行政机关做某种特定内容的行政处分，就行政机关呢也没有回复他，也没有什么的，然后他就直接去，他就想要去申请加处分，行政诉讼里面也有加处分的规定，对，这样会过吗？你就可以去想加处分嘛，对不对？加处分哦，第一个好啦，假设你加处分过之后，你要在几天之内就要起诉是吗？还有限期起诉嘛，限期起诉啊的要件啊。 所以然后这个当事人呢，他想起诉嘛，他不想起诉，但他就想要先用你的家属问试试看。如果你是他律师，你会建议他你就不要这样乱搞吧。可是有时候你的老板就会叫你说，你还是写一份家属问申请状吧。然后我就越写越火大，你知道吗？因为阿里不打怎么样都不会通，你知道吗？那个理由我写不出来，真的，我只能够写我觉得是对的东西，我觉得理论上面觉得是对的东西。你要我去掰一个理由说，然后完全忽视说这个人根本没有诉愿前行，他根本没有先走过诉愿程序，就想在申请家属分，他也不想在家属分过了之后去积极行政诉讼，那我怎么帮他写理由啊？对啊，那个理由书单就写得很痛苦啊，写到后来我都不知道说我自己行政法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差，因为整天在写那种东西的时候，你的那个基本概念架构就会越模糊，因为你都在帮不可能的事情去做辩护，对，那这样就会影响到你。可是有人就会觉得说，反正客户来了嘛，就是帮他尽力帮他做好就好了。所以我说啦，如果有些人是真的不适合当律师，这句话是真的。不要想说我是个能屈能伸的人，然后呢，不管遇到什么案子我都可以接。有时候你心里面的良知会告诉你说，其实你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已经陷进去没有办法出来了，是吗？那我就考上律师的都已经来职业，不然你叫我要去做什么？改行去转行当法官了。有啊，以后转任当法官就越来越多了。可是呢，如果你是律师做得很好的人，你想去当法官吗？我想你不会吧。对啊，法官也是很累的，不是吗？对，法官每次要加班。我自己当律师就觉得说，我每次写是状子，写累死的。因为大家不要想说，一个很平凡的土地案件，就是请求财务还一个案件，你要付的那个证据有多少啊？你比如说啊，起码反正民法上面大家平常在写案件类型嘛，其实七六七都很简单啊，对不对？反正就是他可以去敲七六七或是184还是179888去请求什么相当于租金的不当的劣损害，不是吗？大家都会写。可是你在实务上面就很麻烦，因为你什么都要讲究证据，所以你要去现场要履勘，对不对？你要去看说啊，这个土地它占用的那个面积是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地震机关申请什么户籍成本，那些东西是通通都要附上去的，都是有很多东西要附上去的。所以你光是律师就要付这么多东西，那如果你是法官，你有结案的压力吧？你一个月台北地院一个月200多件案子，如果说你一个法官要处理，你要处理200多件案子，你怎么处理啊？你一定还不是要把自己训练成判决机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啊，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处理啊。像这种案子，因为你已经有处理过，所以你都是这样去处理它。只要它没有歧义度太大的话，所以可是如果你每个案子都要很认真的，然后融入当事人情境里面去替他着想，然后去想说啊，这个邓如文啊，又杀夫啊，不是、啊，意思是说以前有个家暴案有没有？然后你要去替他着想说，他这时候会不会往正当防卫呢？好像对方对好像不太公平这样子。如果你每个案子都这么为当事人着想的话，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官。但是之前就有发生说，就是因为有一个法官太认真了，所以他的那个一直积极案件一直积极积极，最后没有办法就辞职啊。对啊，因为上面一定会有压力说你快一点，对，不要那么慢，你要结案。但是他自己良心又过不去，你看知道说他如果这样随便过去的话，有可能忽略掉某种很重要的事实，对，这是有可能的。对，所以不管你是当法官还是当律师啊，反正都是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你当初在念书的时候没有想过的。那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必要先跟你讲，然后让你们说知道说啊，那将来之后你要先做好一个什么心理准备。对，当然有些律师比较奸诈，例如说什么呢？我想一下有什么你可以想的。反正就是有好几个请求权基础都可以请求的话，他就分次给你请求，对，然后呢分次给你收费用，对。比如说这个本来可以用数字客观合并，然后就解决掉的东西，他就给你分成3次去起诉，对，然后分别给你申请不同的费用，他总可以起3次没有错，虽然最后都被法院驳回，不是吗？你可以这样子，前面的一个诉讼标的，如果是那个什么太久没有去民诉了，那叫做什么？数字客观的选择合并好了，对，没有同时有好几个事情帮你有权，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分次去起诉的话，你还会很危险嘛？对啊，我也不会，我觉得律师要管你这个啊，反正写一张段子6000、1万、6000、1万、6000、1万这样收啊，不是吗？有些比较怎么讲不正派的事务所就是这样的事情，对啊，那这个东西就，可是你不做这样的事情，你自己会饿死，不是吗？我如果都不这样说的话，我就是没有客户，你叫我怎么生存下去啊？对啊，所以你一定会陷入那个两难。那两难的话，看人啊，有人会觉得还好啦，反正顶多就是我之后去参加慈济啊，去西藏念佛啊，或者是到主耶稣面前去跟他忏悔一下、啊，对不对？就好了。有些人可以这样，但有些人是不行的。对，所以你 之后呢，也要知道说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啦。你是要走这种律师路线，那你就要了解到律师的生态是什么。但是这个东西通常是学校老师会告诉你们的，要么学校老师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经验，要么是他有这个经验，但是呢太残忍了，不敢跟你们讲。对，这是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们要知道。对，好，讲那么多，啦啦啦啦啦，讲那么多。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跟故意没有关系的要素。刚才讲过了，故意的认识对象只有通常只有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这部分是怎么说的？所以只要是跟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没有关系的，都不是故意认识的对象，是因为不需要对那个部分有所认识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跟违法性有关系的要素，跟违法性有关系的，我就从那个见解是这样一层一层下来。比较有争议的是跟违法性有关系的是什么意思呢？例如说那个不法意识，不法意识。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刑法上是要处罚的？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要处罚？是不是刑法上面所要禁止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这个部分呢就是欠缺不法意识。那欠缺不法意识，依照我们刚才的复习呢，它不会影响到构成案件故意嘛，对不对？因为故意在上面，欠缺不法意识顶多只能够减免罪责，或是欠缺排除罪责，它不会影响到构成案件故意。所以违法性。所以违法不法意识并不是故意抓人事的对象。所以如果说我不知道台湾有处罚通奸罪，因为我是刚从外国阿拉伯回来的人，我不行，不能去阿拉伯，阿拉伯太保守，对，所以他们也有通奸罪，我不知道了，还是他们是印度系的，你们觉得呢？阿拉伯有可能是印度系的，好，不管，反正去德国好了，德国人跑到台湾来就去跟一个有妇之夫通奸。这个时候呢，他就抗辩说：“啊，我不知道台湾的刑法，应该用德文这样讲，我不知道台湾的刑法要处罚那个，我要处罚通奸罪啊。”就这样子好了，因为我不会讲太多这么流畅的德文，对。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就抗辩说：“那请问，其实他在抗辩说他不知道台湾刑法要处罚这样的行为，所以他是，但是他有没有知道说他是有妇之夫？如果他知道，他也想看到违性行为，所以他对于那个客观构成的这些要素就有认识。”是他不知道这是刑法上面所要处罚的行为，这是属于不法意识欠缺的问题，这跟构成故意是没有关系的。OK， 那现在比较争议的是那个框框里面的问题啊，就是说刑法分则里面呢有一些东西呢在构成上面它会加上无故两个字，我相信这个大家在念书都应该很困扰吧？这个无故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像比较多的文献上面是认为说无故是指的是没有主确违法事由，没有正当理由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主确违法事由的意思。可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对，我们来看一下，301条无故侵入住宅嘛，对不对？301条无故侵入住宅，那315条这边是所谓的无故窃视、窃听或是泄密，就是说呢，人家的私人的对话呢，你用在墙壁上面找个洞，然后偷偷机用机器，然后偷偷机，然后就把他们之间的对话给录下来，然后再传播出去，这是无故窃录、无故窃听罪。这两个法条都有无故，但是呢，这个无故的意思是一样的吗？如果行为人认为说他是有故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有故就是行为人认为说他是有正当理由的，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第一个。如果说针对306条无故侵入住宅罪这个部分的话，他如果认为说呢，他已经得到他的同意，然后进入他人的住宅了，这个时候无故会产生什么效果？得到他的同意进入住宅，当然就不是这里所说的无故进入住宅，因为这个住宅的保这一条罪的保护法义是什么？他人对于家宅权的自由嘛，对不对？他要他请什么人来就请什么人来啊。那今天他请你进来，他同意进来之后，你就没有怎么样侵害到这个罪所保护的法益。然后我刚才也讲过啦，构成要件永远指涉的对象是保护法益，所以如果没有被保护的法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如果没有侵害被保护的法益，这时候构成要件就会被排斥掉，构成要件就会被排斥掉。所以呢，如果说是得到他人同意，然后不是无故侵入住宅的话，这里所说的无故其实没有认识到说自己是无故的行为啊，他认为说自己是有故，因为他已经同意我进去了。这时候因为是欠缺被保护的法益，所以是排除构成要件，是主确客观构成要件，而跟违法性是没有关系的。对，可是如果是315条，不是315条，如果是属于那种像是所谓的法院上面这边所说的误以为说林宅发生火灾就可以冲进去救人，这是什么情况？误以为林宅发生火灾就应该冲进去救人？如果是林宅发生火灾，你们会冲进去救人吗？不会，一定不会吧？你以为林宅发生火灾，你会冲进去救人？举手，应该没有人举手。 我也不会重新去救人，我重新救人不是我自己被烧死吗？然后这边还救不了人，不是吗？反正这种情况底下，卧底兵在发生回来就可以冲出去救人，他还是侵入住宅吧，是吧？你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然后就侵入进去住宅，不是吗？这是侵入住宅行为吧？可是你有什么？你可能主张什么？我是为了救人啊，然后去侵入住宅，为了保全他人的生命法益，而牺牲了他人的什么？就是对于住宅的处分、居住自由，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叫什么？紧急避难不是吗？紧急避难啊！所以如果是这个时候呢，是属于什么？阻却违法、啊，是属于阻却违法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侵入住宅行为在客观构成要件的审查上面，还是侵害了这个主人对于这个家宅权的自由。只是说，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有所谓的紧急避难这个正当理由，可以让你去阻却违法而已。可是这个不妨碍说，你在客观上面还是侵害他的法益。上面那个情况叫做利益欠缺啊，因为这种行为得到他人同意的进入住宅的行为，其实没有侵害到被害人对住宅的自由权，反而是实现了被害人对住宅的自由权的。为什么？他就是要爱请你进来啊，所以他请你进来等于是实现他的处分住宅自由权的权利。所以这个情况底下，如果是得到他人同意进入住宅的这种有故的情况底下的话，其实是排除构成要件的。但是如果是属于这样的利益冲突，什么叫利益冲突？也就是说，你的行为还是侵害了法益，还是侵害了利益，只是这是我为了要挽救你的生命利益，然后去侵害了你对于这个住宅的处分的利益。这时候两种利益都是你的利益没有错，但是两种利益也都被侵害了。但是这两种利益，我只能够选择其中一方，然后放弃另外一方。所以这两种利益是处于相互冲突的状态。如果是处于这种状况底下的话，有故的行为就是阻却违法，而不是排除构成要件。这个是用这样去区分。所以说，到底是有故的行为是排除构成要件，还是阻却违法？这个要依照你审查的那个构成要件去做区分。如果那个构成要件，当你是有故的，例如说得到同意进出去的，那就不会侵害到法益的时候，这时候呢是构成要件不合致的问题。可是如果是说呢，得到你的同意，或是说你没有同意，然后你还是侵害到法益，只是说这时候是属于利益冲突，挽救为了要救出比较高的法益，然后牺牲比较低的利益的时候，这时候利益先冲突，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那这是属于阻却违法的事情，而跟排除构成要件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用这两个东西来去做区分 ，OK。好，所以行为人主观上面如果认为说他是得到被害人同意然后进入住宅，事实上被害人根本就没有同意，这时候怎么办？他回过了进入住宅对吗？然后就要去想，哦，那如果他真的有同意的话，有没有侵害到他的法益？就没有，所以他没有认识到说行为被害人其实没有同意，这样就没有进入住宅罪的故意。这样就没有侵入住宅的故意，所以他会排除主观不法构成要件。那另外一个是说呢，误以为说呢，民宅发生火灾呢，他就可以冲进去救人。事实上呢是不行的。假设是这样是不行的。或是误以为说呢，他泄露秘密可以救人，或是履行更高的程序义务，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说泄密罪，举个例子好了。医生呢，之前不是有那个吗？就是在吵说那个艾滋病患要不要登录在那个健保法上面那个问题嘛，对不对？假设说呢，医生依照医师法啦，不管是依照医师法还是依照我们的刑法里面的那个316条，对，那316条有业务上有保守秘密之人嘛，对不对？不可以随便泄露业务上所知悉的秘密，不是吗？对不对？有那个条文，那医生当然也是在其中，律师当然也在其中啊，因为你会听到太多人的秘密，你要自己去实务工作，你就知道说，一听到有人啊某某人啊，那个是谁啊，那个是什么？东森购物台那叫什么东西啊？然后丝绒，他东森购物台为什么会知道啊？我没看东森购物台。丝绒呢，就是有某一个案件，然后呢就进入到，反正就是进入到法院诉讼程序。我那天是查判决，就怎么看到说原告，就是原告某某某，我不知道丝绒的名字是什么，某某某，然后后面挂号，挂号写什么你知道吗？判决书上面写的挂号。吉思荣，吉思荣，然后再看被告是谁？哦，某某公司电什么购物电视台那样的，哦，然后那应该是那个思荣吧？可是好好笑哦，他还在判决书上面挂号说他就是思荣哎，那丽晶要不要挂号说他就是吉丽晶这样子？对，好好笑，判决书上有这样写，他说好像是怕说大家不知道他是思荣一样的。意思是说啦，如果说医生呢知道说哦某某人是艾滋病患。 可是当有一个人问他说我想改善我性行为，你觉得这时候医生要不要阻止？医生要不要告诉这个人说他其实是有艾滋病患的？可是他依照316条，他有义务不能说出来，为什么？可是他这个眼前有一个人跟他说，他要不要有性行为、欸？你这时候不说的时候呢，你就会害一个人得到什么艾滋病？然后你说了呢，你会违反316条，不是吗？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属于利益线冲突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个时候医生说出来，会不会主权违法？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你把这个秘密说出来，侵害的顶多是什么？那个艾滋病患的什么隐私，对不对？你顶多是隐私吧，或者名誉之类的，对。那你保全的是什么？跟他无性行为那个相对人不会得到艾滋病，艾滋病是重大的身体发炎得到艾滋病，就算他不是杀人的对象，不是杀人有效杀人行为，那他还是一个有效重伤行为吧？对啊，所以顶还是有重大的身体发炎存在。所以这时候医生如果说他陷于这样的利益冲突的情况底下，跟他说某某人有艾滋病的话，这个时候还是可以主确违法的。那这个时候就当然就是一个有故的行为啊。那有故的这边的定位是主确违法，而不是排除构成要件。为什么？因为当他讲出来的时候，他就泄露这个秘密，然后就侵害了那个相对人的法益的嘛，隐私权了嘛，不是吗？对啊，所以还是侵害利益的。所以这时候是属于利益冲突，而不是利益欠缺的情况。对，所以是主确违法，而不是排除构成要件。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罪责要素。那罪责要素当然也不是故意要认识的对象，因为故意要认识的只有客观不法构成要件要素。罪责要素像什么责任能力啊、责任能力这部分啊、不法意识啊，这个都不是罪责要素要认识的对象。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加重或减轻的罪责要素，那个直接引申亲属或是自己出生的婴儿，那个是罪责要素没有错。那你说，罪责要素不是必须要故意要认识的对象吗？可是不要忘记了，那些要素同时也是行为客体，它也具备有行为客体这种要素的性质。所以，因为它是行为客体要素的性质，所以你还是故意要认识的对象。就只有在那个部分会是例外，对。那不法意识跟责任能力这些东西都跟故意的认识对象没有关系。好，然后下一个第三个括号三，客观处罚条件，这个是大家最清楚了。客观处罚条件是在哪里啊？还记得我们的体系图吗？客观处罚条件是放在哪个位置？它是什么行为？然后不法罪责以外，它是最下面，对不对？它是不法跟罪责以外的犯罪成立要件啊，所以。故意要认识对象只有客观不法构成要件要素，所以呢，在不法以外的罪责要素跟客观处罚条件，还有下面的四主确刑罚、事由解除刑罚、事由量刑啊、诉讼条件这些东西，通通都不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所以通通都不是故意所要认识到的对象。对，这个是你逻辑上面就给自己这样推导出来的。现在问题只是要说，到底哪些要素是属于客观处罚条件？这个是你要知道的。对，我们以后在讲那个部分的时候就会再说。那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比较没有争议的只有这个罪，就是283条这个聚众斗殴。283条这个聚众斗殴是说，如果你吆喝一群人啊，然后一起去打人啊，像这种聚众斗殴的行为的时候，如果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死掉或重伤的话，客观上面有人死掉重伤的话，你就要用聚众斗殴罪来处罚。可是如果说你去聚众斗殴，但是没有人死掉或受伤，这时候呢，因为客观上面这个处罚的条件没有实现，处罚条件没有实现。所以这时候你也不会用283条的处罚，客观处罚条件永远都只是所谓的纯粹客观上面的判断，客观上面有出现就是有，没有出现就是没有，跟行为主观上面有没有认识到它是没有关系的，跟行为主观上面有没有认识到它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种客观处罚条件，你只要审查说，哦，是不是行为上面的行为，然后有没有构成条件合适性，客观构成条件也实现了，主观构成条件也实现了，他不需要知道说，因为他这样的聚众斗殴行为有人会死或重伤，他不需要知道，不需要知道，因为这是客观处罚条件，不是故意认识的对象。然后他如果也没有主确违法事由，也没有主确自己的事由 ，OK。最后你只要在审查什么，客观上面有没有人死掉，有没有出现这样的处罚条件出现，或是重伤，有的话他就会成立283条，没有就不会成立283条。所以他的审查顺序是有个顺序在那边的，那个顺序就是上次给大家看的那个体系图。那回去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客观处罚条件把它加在那个部分，对，他不是故意所要认识到的对象。所以你在主观构成要件的部分，你不需要写到说，啊，甲有认识到会有人死掉或重伤，你不仅不需要写，你也不可以写，为什么？那本来就不是故意要审查对象嘛，对不对？你要把它摆在什么位置写？不法和罪责以后去写， 它，对，啊，客观上面呢有人死了会重伤，所以客观出来人就实现了，是这样子。好，然后第四个呢，这个更不用讲了，跟刑罚事由有关的，还有量刑有关的，还有诉讼的条件，诉讼条件最离谱，因为它是刑诉讼系，那为什么我要认识？对，这个不需要管它。那量刑事由呢，基本上也不是，只要跟刑罚有关系都不是，因为它都不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它都不是什么构成要件要素。好，可是有的东西要特别注意一下，在这边就是所谓的亲属间，就是亲属常理的犯罪，亲属常理的，大家翻开那个常理人犯罪的法条。常理人犯罪的法条，当然后面呢有附带说呢，如果你是那个应该是轻的吧，对啊，再申请一个轻的吧，对啊，反正一定轻等之内的，如果去常理人犯的话，跟那个人犯有亲属关系，然后你说你赶快去躲起来，或者说呢，你把它藏在你们家另外一栋别墅里面，深山别墅里面让警察找不到。这个时候呢，考虑到期待可能性是欠比较降低的问题，因为你看是清楚嘛，就是人性难免嘛。我这个亲人犯罪，我想要把它藏起来，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啊。然后你也不能苛责他说，你还把它送到警局去，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所以呢，刑法是比较功利一点的，但我们听到这个看法一点，对，是比较功利一点，所以他呢不可以期过度的期待他去做这样一个，不要去违常理人犯行为。所以如果是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去常理人犯的话，基本上是可以减刑的，这个减减刑的。那像这种东西呢，亲属这个身份，亲属这个身份呢，不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所要认识到的对象，而不是故意所要认识到的对象。为什么？因为减轻，这是这里所谓的减轻刑罚事由，或是解除或是排除刑罚事由都好，都不是所说我们所说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那就不是故意要认识对象了。所以，如果说呢，行为对这个东西有误认，对什么东西有误认，比如说啊，原来我不是你的亲属啊，有可能吗？好像是比较难啊，对啊，这理论上有这种可能性啊。对，那这个东西呢也没有差，反正这个东西只要遇到客观审查就好了，跟故意完全没有关系。对，所以不管是说呢，你看像在上面这边所说的，我没有错吗？我才没有错哎、欸，对对对，意思就是说啦，他是跟故意没有关系，即便他不知道他是他的亲属，但是客观上他是，那怎么办？他可不可以减刑？可以，还是可以减刑？对，他没有认识到，都不会影响到这个部分。对。好，这是主确刑罚事由、解除刑罚事由跟量刑事由。那这几种事由之间要怎么去区分呢？稍微讲一下好了，不行，快下课了，来赶快讲完，之后再讲。好，31页下面就是讲故意的时间点，但是我们很快讲过去。有一个原则大家要记得啦，刑法上面有两个同时存在原则，一个是所谓的故意跟行为同时存在原则，另外一个是什么？罪责一定要跟行为同时存在，就只有这两个同时存在原则。所以呢，你就会看到书上举个例子，如果是在行为前的故意呢，这叫事前故意；行为后才发生的故意，这叫事后故意。这些故意呢，都不是故意，都不是正统的故意。所谓不是正统故意，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是故意的意思。对，那你干嘛要去创作什么事前故意、事后故意，这样容易让人搞混名词呢？不应该。行为时要故意，这是故意犯成立的要件。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故意在哪一个时间点，只有在行为时时间点才是重要的。如果你在所谓行为时，就是着手，行为时就是着手，在有处罚预备犯的情况下，就是预备行为时。那如果是未遂犯的话，就是从着手开始，未遂跟既遂都是从着手才认定。在你着手的那一刻，必须要有故意才会成立故意犯罪，才会成立故意犯罪。如果是着手之前，然后那个罪又没有处罚预备犯的话，基本上，就算你在之前再怎么在着手之前再怎么想要杀他，你都不会有杀人故意，因为故意要跟行为同时存在。我们来看一下好了，那个半路得逞那个案子，31页的上面讲呢，拿枪呢到来去杀你之后，没想到呢走到半路上面呢，不小心枪支走，我就杀了一个路人。就他过去看，没想到说那个路人竟然是就是他想要杀的一爷，就提前把他杀死掉这样子。最好是有什么喝咖啡在一起。这个东西呢，你们觉得甲要成立什么罪啊？当他持枪要到乙家去杀你的时候，他至少有预备杀人故意，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可是呢，他把人杀死了，看起来好像不只是预备阶段了，他有可能着手啊？那着手了吗？还没吧？他只是走路走到一半，带枪走一半，就有那个枪支包什么就走火了，这只有神才知道啊。所以这时候呢，就仅仅是枪支走火，然后射死一名路人，结果神还非常好心送他，哎，这路人就是你刚才要的那个人嘞，他死掉了这样子，你很开心哦。其实这时候在讲话应该是魔鬼的，对， 因为魔鬼应该也跟神有一样的能力。好啦，反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是在着手之前呢的想要杀掉你的犯罪，所以他顶多是杀人预备罪而已。那至于那个死亡结果有什么规则啊？在他涉及到那个路人的时候，他有认识到说，应该这么说啦，在涉及路人的时候，他对那个路人有杀人的认识跟意欲吗？没有，他根本就不想杀他，不是吗？他根本就不想杀他。所以在涉及路人的那个当下的那个过失行为的时候，其实没有杀人故意存在的，所以那个过失行为是过失才对，那就过失，所以就成立预备杀人罪跟过失赠与死的相应的那个竞合关系，应该是相应竞合啦，对。可是相反过来，甲呢开车呢超速行驶呢，结果呢反应不及跟行人相撞，下车看才发现说哦是自己的仇人，送啊比较最好了、结果呢他就没有救他，就开车就散了。针对前面那个撞击的部分，我们要抓行为时嘛，对不对？要故意要跟行为时同时存在啊，所以行为时是什么时候？如果你抓撞击的那个时间点来看的话，他会想要杀掉那个人的意欲吗？没有啊，没有啊，他是下车之后才看到他，心里面才觉得很爽，死得好。这种叫做事后故意，可是事后故意不是故意啊，对不对？因为故意要跟行为同时存在，你要是在他撞击的时候有故意，才可以说他有杀人故意。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针对撞击，不小心撞到那个人的时候呢，应该是要成立那个过失犯。那可是他后面还没有完哦，他说太高兴了，然后他就不想救他，就开车跑走了。后面的部分当然会是另外成立什么？他如果变成无自救能力之人的话，当然会有遗弃跟肇事逃逸罪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是前面，可是前面那个部分就只有是过失而已，前面那个部分就只有是过失。那至于后面那个部分是用危险性行为成立什么不作为杀人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第一个抓行为，抓行为之后呢，看就是在那个行为时的时候呢有没有故意，只有在行为时的故意才是刑法上面所要求的那个故意性。如果是在行为时之前的，除非他有处罚预备犯罪。否则那些之前的或者行为时之后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想要被害人实现或者想要实现构成条件的那些愿望都不是刑法上面所要求的那种故意，对。好，这是故意的时间点的问题。好，然后下一个择一故意呢跟累积故意的这个处理其实好像会比较复杂一点点，对。然后大家在书上念书的时候可能平常也比较少碰到，所以这边写的比较详细一点。那这个部分因为需要比较要讲清楚啦，然后比较多时间，所以就只好下次再讲，先讲太多的那个奇奇怪怪的话这样子。好，然后下礼拜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违法性的部分，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呢，就回去就稍微先把，不管是要念书的时候，你是比较喜欢看课本啊，比较喜欢看参考书啊，都可以啊，反正违法性部分稍微先看一下，会比较容易清楚的话。然后要记得哦，就是大家都很乖，就会开始回去写题目。所以下礼拜我希望收到十分以上的考卷，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考卷的话，你们要跟我补偿我。好，补偿补偿，放在再说好。